此时此刻大家应该很轻松吧，如果也想点歌的话，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上真的没有卖后悔药的，只有结果，没有如果。对呀，没有如果，所以呢就应该理性的判断之后做出感性的告白，只有这样呢才不会错过在你心中可能会与他有一段感情的这样的故事。希望在这个周末时光里可以考虑一下自己的情感里的一些问题了。此刻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叫做《刚刚好》。对啊，这个分寸感、火候感非常重要。今天晚上是薛小萌朋友要点播给他心中很重要的人。

fața. Baby, chiar dragostea mea e de calitate, tău gramul gram n-ai ea. N-ai răspuns la telefon, no problem. Te scot pe balcon și o să vezi cu ochii tăi cum ți-aduc flori în camion. Și îți cânt așa cu chitara mea. Dacă nici așa nu-ți place, ea mai zboară în Panama. Ce Panama. 旋律绝对会影响人的情绪的。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在周末啊，就是周五的晚上这个点呢，刚刚是和朋友聚餐回来，在路上，所以刚刚那首歌呢，可能也帮你们散一下火锅味哈，轻松一下。有位朋友说，如果在收音机里听到这首《追光者》，和自己的音乐播放器中听到是真的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把它送给孤寂不落之夜 C 会上的朋友一起喽。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眼眼里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经落，便拥有也失去着。 做对这个世界好奇的纯真小孩吧，去追光，去追逐你想要的梦想。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 Me Linda 朋友点播的。他说真的好多年了，好像上一次点歌还是2012年吧。现在打开收音机，原来你们还在。

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本市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零下一度。双休日期间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升温较明显，但是早晚气温仍然较低，昼夜温差大，请根据自身情况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一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电影资讯。由董子健、钟楚曦、春夏主演的爱情喜剧《脱单告急》日前宣布将于4月20号公映。影片讲述了一段不期而遇的脱单大冒险。在片方公布的海报和剧照当中，初步交代了董子健、钟楚曦、春夏三人纠葛复杂的情感关系。古墓丽影《缘起之战》即将同步北美，于3月16号在内地公映。韩妹艾丽西亚·维坎德将和吴彦祖深入失落千年的异域遗迹，发掘古国墓葬当中的神秘力量，还要和强大的阴谋组织实力对决，开启闯关冒险。影片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同名系列游戏，游戏塑造的劳拉·克劳馥纵横世界探墓夺宝，安吉丽娜·朱莉塑造的劳拉已成经典。对中国观众来说，吴彦祖此次的表现也是一大惊喜，不仅戏份吃重，也极具光彩。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科幻动作冒险巨制《头号玩家》日前宣布将于3月30号在中国内地和北美同步上映。《头号玩家》根据畅销小说《玩家一号》改编，影片剧本由《复仇者联盟》编剧扎克·佩恩和小说原著作者恩斯特·克莱恩共同打造。电影讲述了在2045年现实世界衰退破败，人们沉迷于 VR 游戏绿洲，在虚幻世界里寻求慰藉。绿洲的创始人临终前宣布将亿万身家全部留给寻获彩蛋的游戏玩家，史上最大规模的寻宝冒险就此展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欢迎各位继续为家人朋友爱人传递一份祝福，登录新浪韩丽微博。下半时段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叫做稻香。这首歌呢，我想送给可爱可爱的叶小姐，周五刚刚下班，饭还没有吃，可以点播一首歌吗？送你这首歌好吗？也要祝你周末愉快，还有很多在这一周里非常辛苦的小伙伴们，愿这首歌带给你简单轻松的愉悦感。明后两天好好的休整一下吧。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想我根本不就得了，为自己的脸色心也层层，先把海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不停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 春的晚上听到这个蝉声，就好像是到了夏天一样哈。但是春天来了，夏天还会远吗？心口朱砂却是文字写，他说每个人一生中都要有一个最爱的人吧，无论男女。所以在这个晚上很想听陈奕迅版的一生中最爱。好吧，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听现场陈奕迅的翻唱。 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介意你我这段情，每每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何曾愿意，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看海，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珍惜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 有请我今晚的特别嘉宾谭咏麟先生。 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谁要你我这段情，每每发觉碰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住。Hello， 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如真如假，如何分真惜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 有的知己。如天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 多谢。 如痴如假，如何狠狠的见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你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起我真的想你。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这是一首谭咏麟特别经典的歌曲《一生中最爱》，然后来自陈奕迅现场翻唱的，并且他一个人还分饰两角，模仿了谭咏麟的声音。小小鸟平凡一生，他好像很喜欢，好吧，应该是唱到你心坎里了。紧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莫文蔚的《完美孤独》。 再没有谁的脸色需要照顾，也没有谁的难题需要应付。一个人睡着或睡不着，喜欢看书就看到日出。受苦也没有人有能力让我认输，何必再等谁一起诉苦，各自忙碌有什么好处。忙碌如何变烦恼，爱的程序我早已烂熟，可是说伴侣是身外之物，我又不敢不服。我希望觉悟又害怕麻木，单身的好日子有没有虚度，再完美的孤独算不算美中不足。 啥？ 3月9日起，北京苏宁开年聚会，电器买三送一再优惠， 买贵就赔差价哦。 北欧华彩，悦享新春。指挥大师法比奥·路易斯领衔丹麦国家交响乐团，3月14日登台国家大剧院。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序曲，铿锵旋律激起滔天巨浪。丹麦作曲家尼尔森第五交响曲，动人音乐勾勒童话王国。打击乐演奏家李彪加盟演绎郭文景经典作品《山之祭》，彰显山河磅礴，颂赞生命可贵。详情请咨询6655000。一场兵营里的爱情闹剧，9个 HiC 的极限挑战。国家大剧院制作多尼采蒂歌剧《军中女郎》，